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特別節目《影碟情報室之華爾街浪人》第二部分啦，咁跟住依家咧就是第二節啦。咁頭先同阿廖尖哥傾好開心，但系咧有一個疑問，我諗即係去到中段，大家都會問啦，就係話：喂，佢搞呢個 Steve Madden 搞到咁咩？即係點解會收尾會賴嘢咧？就同埋佢收尾嗰間啊，即係嗰間又唔係太多人識嘅，但係咧呢個上網查都查到嘅，就係、是、一間公司叫紅花， 係 就即係專做呢個日本嘅 fusion 嘅呢個食肆嘅嚇。個原嘅即係老闆咧就青木廣章，咁啊摔角手嚟噶。咁咧就即係後尾嗰個過程本身咧，其實套戲啊交代得唔係好清楚嘅，即係大家會覺得哇好興奮啦，同埋即係有一個現實嘅情況咧，即係呢度我不需要即係再問阿耀千啦。政監美國政監查佢查人10年， 係啊， 即係美國政監做乜嘢嘅？嗱，其實中間要加一個粗口嘅。 是的，你这个问题讲得很对，其实要查就不是很难查，因为他很洋的，你都知道男主角真是即他什么都不是很懂的，你看到他很多譬如是他走钱啊运钱，即是洗黑钱出去呢，他是草原始的方法的，找个女人跟着连满晒钱的嘛，是吧，其实这么粗略的整个犯罪系统呢是很易打残的，但是即是美国那边都用了很长的时间。那么他怎样衰呢？其实他是衰两 样。不是，还有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大家如果看的时候必须要记住，就是知道那个人要做呢样嘢，点解成个 FBI 得嗰条友真系查佢？做嗰条友仲咧，嗰条友一个月执几皮嘢嘅咋？ 系啊，就系啊，系噶。所以我都觉得就系话，其实喺华尔街仲有一啲嘢系操控住呢只狼吓，咁可能有啲华尔街嘅人都觉得呢只狼仲有啲用途，咁啊。 冇噶啦，如果佢冇用途咧，其实袋怼冧咗佢嘅，即系唔出，即系根本系唔出奇嘅呢啲嘢。 所以我咪讲头先咯，你见到好多即系真系好大件事嘅话咧，到中间中后段咧，一定会有人死嘅，成出嚟就好阳光啊，冇人会死，亦都冇人会受到生命嘅威胁。 最惨连吸毒都唔死，嗰度好笑。 系啦，直升机撞落都冇事， 都冇事嘛。嗱，嗰个系真事嘅，佢揸嘅游艇咧就以前阿 Chanel 即系拥有过嘅，但系佢咁都唔死。但系问题就话，喂，如果你爆到咁样，唔好讲啊，依家啦，即系如果佢。透露口風出嚟咧，佢依家都冇名啦，好多嘢。 係啊，嗱咁即係因為嗱，你去玩啱啱講過 Steve Madden 嗰啲嘢，將嗰個股價操控上去，一路抽上去，跟住唔聽電話，啲客估唔到，跟住冧落嚟，啲客冧曬。咁其實華爾街都做緊，係咪？Wall Street 裏邊主板都 Nasdaq 裏邊好多大公司以往都有做過啊。咁但係即係抽呢啲咁嘅魚毛蝦仔都搞咁耐咧，確實你知道後邊一定會有啲嘢。 後邊嗰啲我諗唔敢喐噶啦，因為後邊咧應該第三節我哋要講呢個問題啦，因為嗰啲就連美國嘅政府、美國總統都唔敢用。 係啦，咁所以其實佢衰咩咧？其實佢衰嘢好簡單，第一樣嘢就係個價錢操控啦。咁啊，正如我先咁講啦，$4、4.2、4.4、4.6，一路搭上去，跟住喺高位嗰度停一段時間，跟住喺上邊嗰度散曬啲貨俾啲客啦，跟住冧由得佢 free fall 啦，冧落嚟啦。咁佢第一樣嘢就係話，佢 Steve Madden 嘅老細係出咗去蠱惑。沽得 嗰個老細就叫 Steve Madden， 呢個真人嚟嘅呢個係， 就沽得早過佢嚇，跟住佢又扯曬火，因為佢中間牽涉到咧有個 flipper 嘅，即係嗰個係同鄉嚟嘅嚇，即係 你可唔可以講咗再解釋一次咩叫 flipper？ 個 flipper 就其實一個嘅，即係香港都好多，譬如咁講，我做股評人，我想買個股票 ，OK， 咁我唔好意思自己買啦，咁我揾個朋友啦，或者揾個親戚啦咁樣，總之個 flipper 就一個人頭 account， 就幫佢接貨嘅，接貨好簡單，即係譬如話 Steve Madden 要上。咁但係嗰間係咪叫？ 礙於個法律嘅問題， 係啦， 咁你就唔可以自己走去買，或者咁你揾一個人幫你。 嗰間公司叫咩話？Shredden 啊。吓，咁间公司会攞咗85%嘅，其实，咁但系碍于个法律嘅关系啦，因为我系 underwriter， 我系承销商嚟噶嘛，我系唔可以攞啲股票噶嘛，咁佢就 through 一个 flipper 公司去攞咗先嘅，吓，跟住譬如系$4一股嘅，吓，咁啊同个 间公司叫 Stratton Oakman， 啊 Stratton 系 Stratton， 吓，咁就同个 flipper 讲，譬如你系个 flipper 嘅，阿台长你帮我$4收翻嚟，你 IPO 嗰度攞，我俾晒你，因为个 book 喺我度噶嘛，吓，咁我全部俾晒你，跟住之后咧，譬如我话我4.5同你收翻，咁你冇。 直 賺都無止噶啦，跟住你就將啲貨就打翻俾我。 講真，喺香港有冇人做 flipper 噶？ 嗯，我唔敢话冇咯， 咩我想做 有实有嘅，实有嘅吓。咁啲 flipper 即系你见到跟住嗰、那个佢个同乡好多胡须，我唔记得一个名啦吓。咁啊好有钱啦吓、跟住就出咗事啦、知道 FBI 查啦，佢出衰第二单啦，知道 FBI 查啦，佢就要做 money laundry 啦，去洗钱啦。佢、都系揾翻 flipper 出嚟嘅，有冇路帮佢搭？跟住佢又拎咗佢个女朋友， 个阿妈、个姑妈， 系啦吓，个姑妈嗰度真系简直一绝， 系啊， 即系简直一绝。如果嗰出嗰一節係比譬如係林嶺東啊或者杜琪峰拍嘅話咧，就一定係劫咗嗰個姑媽個仔啊，跟住威脅佢噶啦。但唔係好 natural 嘅嘢，搞到好似愛情劇咁樣嚇。咁啊跟住又黏曬啲錢啊咁樣，係第二樣衰咧，就係呢個嘅洗黑錢嘅。嗱，其實佢唔係洗黑錢嘅，佢唔係幫人洗黑錢，佢係將啲錢因為 FBI 查佢要運走咁解。 咁成件事就好簡單啫，即係你睇個操作咧，即係大家就會有一個驚嘆啦，就係、是。咁簡單嘅嘢可以賺咁多錢，咁上次節目我都講過啦，佢即係最高峰嗰個記錄就係一日賺$2,000,000係咪？ 嗱，佢呢句嘢咧，唔係一日啦，兩分鐘啊， 兩分鐘 賺$2,000,000啊！呢句嘢其實就係講緊就係嗰個佢個 partner 個肥仔啦，同佢講啊，賺咗$2,000,000啊咁樣，其實就係講緊佢跟 Strata 間公司咧後邊嗰個股價操控能力好強，我兩分鐘一路搭兩分鐘已經搭到上去啦，你已經賺咗$2,000,000啦。其實講緊呢樣嘢嘅咁你話喺華爾街裏邊真係兩分鐘賺$2,000,000就唔係特別嘅嘢嚟嘅。你問高盛嗰啲啦，即係如果有機會問。所以其實個台長講啱，呢出戲咧，我睇完之後咧，我有三個層次。如果美國人睇，美國有人睇，佢覺得華爾街係咁噶啦。美國精神如是噶啦，唔覺得係啲咩特別事。如果對香港對我哋啲人睇，覺得我哋會覺得哇！咁簡單嘅， 系啦 吓，冇理由嘅、啊。我哋睇开嗰啲又话有地主会啊，有啲咩咁样？ 有共济会啊， 有共济会嘅、啊。你咁简单就啱先，但系有一种人睇咧，就会好有共鸣，或者好有想跟嘅，就系咩咧？大陆啲富二代。 啱啱，我就一睇套戏，我其实就第一样嘢，我翻嚟话呢套戏咧。如果撇开所有政治经济嘅其他问题，呢套系直情可以大陆拍嘅， 绝对系、啊。我相信十年、二十年之后，大陆绝对可以拍得出自己咁嘅戏嘅。 系啊， 咁、你对于富二代嚟讲好开心啊！又喺华尔街，又系讲紧一啲金融业吓、又有毒品，又有女人，靓车、靓飞机、大屋，我全部有齐晒。 咁我好客观地咁讲啦，即係如果我哋做呢行嘅，我哋知道啦，即係呢啲 party 喺大陆而家开得无人无知， 好多 好多啦。 但係啲 party 系一个好虚嘅 party 嚟㗎嘛，淨係为咗玩同埋吸毒㗎嘛。但係如果你系一隻华尔街之狼，你喺个 party 里面同人讲、喂，我有隻 IPO 上市台，喂，你唔系 party 咁简单㗎喇。 成就感就高， 成就感高好多㗎喇。咁呢啲富二代最鍾意㗎啦。 嗱，我哋唔好评论嗰样嘢喺而家嘅中国冇发生，我哋只系推断咧就话。啲人好想做呢样嘢，系嘛？就只系去到呢一步啫。好啦，嗱，而家去到呢度啦，即系佢咁样啊，到尾嗰、那个即系日本嗰、那、笪、個，即系嗰个日本嗰间fusion 嘅酒呢、這个食肆 铁板烧 就俾佢搞和呢样嘢咧。即系如果你喺网上查咧，其实呢间公司系存在，啲红花呢间公司系存在嘅，而事实上到依家都仲健在， 系啊，仲好几好生意， 好生意， 几好生意噶， 系啊。 咁啊，所以其实都几搞鬼噶，因为点解会即系会提呢样嘢咧？就系话喺临尾嘅时候咧，系阿迪卡比奥最猛嘅时候咧，佢系讲个粗口闹佢公司嘅吓，跟住佢个 partner 就话：，以后都唔做呢啲咁嘅日本人生意啦，咁样。咁、但系我喺网上面 check 翻啦，因为我都想知道发生咩事。我觉得佢系应该系后边冚住啲嘢嘅。但我问翻台长啦，原来小雪都冇乜 mention 过，小雪都冇乜 mention 过。但系佢喺戏里边系几激动咁讲呢样嘢嘅。咁喺美国嗰度咧，有人话要查一查呢单嘢，但系到而家咧，我都唔见到佢哋有个答案吓。因为点解要讲咧？因为第一，日本好敏感嘅一个国家，尤其是九十年代嘅日本。 大家记得啦，有间即系摄影机公司、影相机公司啊， 系 个CEO心里走佬。咁个原因咧，就系因为佢入边嗰啲即系相关嘅股价嘅问题咧，其实就俾呢个日本嘅黑社会所操控嘅。咁老实讲啊，即系如果你讲日本嗰、那个即系成个情况咧，嗰、那个又另外一种文化，而嗰个戏剧性咧，不比华尔街之狼低。 絕對是的。 日本，如果你涉及到日本就不比華爾街之狼低的。 是的，所以高觀眾，如果你想是想寫華爾街之狼第二集的話呢，你真的從著剛剛講那間的紅木公司，那間的 紅花 的鐵板燒公司一路踩下去，應該會有很多東西的，應該會有很多東西，因為那時候日本人在華爾街裏面已經是開始有少少呼風喚雨的，因為那時候日本是最串的一個年代，因為大概經濟在倒緊的嘛。 Michael Lewis 那本書呢，我忘記什麼 Poker 是寫了一樣東西，就是他們開所羅門的時候是有一班日本人來的。 是的， 那日本人是不用聽東西的，就是只是坐在那裡， 只是坐在那裡，就是坐在那裡，是的。所以那時候我看出來的時候，我覺得這件事真的應該有些發酵作用。那我在等著，在等著看美國那些你知道他們的博客很厲害的，看看查到些什麼出來了。我自己又查不到些什麼， 我想又 這間公司很正經的，大哥。 正經，我想呢，即現在去到這裡呢，就即套戲呢，很多人呢就我想不會有這個錯覺呢，就這套戲好像類似Oliver Stone當年的 Wall Street， 不似 那個出來那個效果，佢冇呢個效果啊！ 完全冇， 因為 Oliver Stone 通身火啊嘛，即係直情阿 Gecko 講一段嘢咧，就已經嚇、Greed is good， 係啦， 咁已經咧即係令到好多人咧去反思嘅問題。但係Scorsese 咧呢套戲咧就冇呢、這個即係客觀嘅效果，係 啦。 咁但係講一樣嘢咧，亦都有一個題外話可以提一提啦。就其實咧，阿 Gecko 啊，即係嗰個Michael Douglas 嗰個角色啫，有個真人嘅版本嘅。就可能Eugene 都熟嘅，就係、是、Ivan Bosky。 嗯， 佢的而且確講過呢段嘢嘅。而嗰段歷史係咩咧？嗰段歷史就係咩咧？就係美國八十年代，當你都未入行嘅時候，呢、這個 junk bond 係 呢樣嘢。咁啊 ，junk bond 好簡單啫，就係話咧，佢發啲垃圾債券出嚟，咁咧就即係又係同一樣嘢一樣啦，就係、是、當股票咁樣啦，就即係炒起上嚟啦，咁樣。咁即係呢樣嘢之所以做到咧，其實同呢個美國當年咧個通脹同埋改即係呢個bonds 個例有關嘅。 係。 咁嗰個我哋唔詳細涉及啦，但係我想由呢個例子想即係問翻你一個問題，就係、是、咧由即係呢個股票即係市場一開始就已經有華爾街之狼呢類人， 係 亦都有不願有洋股。呢、這個差不多咧，就講緊即係持續嘅啲200年都係咁樣嘅。 嚟緊2000年都係 都係咁。你過咗100年都係咁啊。我想問你，即係如果你即係呢樣嘢不斷發生，點解即係大家可以若無其事，即係繼續俾呢個遊戲咁不斷去？ 你講啊 ，greed is good 啊嘛，睇你點用嘅啫，係嘛？人一定是貪心，你是被人貪那個還是你去貪人那個？你一百年前龐氏騙局已經100年前有的了， 你今天還可以用回這條橋，還 可以用回這條橋的嘛，是不是？龐氏騙局就很簡單，就是層壓式的，你第一筆投資我給個回報你很高的回報，一定是高回報的啦，如果不是你不會來的啦，跟著我找個第二個找幾坨過來將他那筆投資当系你嘅回报搭上去啫嘛，咁第三个搭上嚟，跟住冧咗啦。咁但系到而家都仲有唔同形式嘅庞氏骗局走出嚟噶，系咪先？咁跟住去到其实都套戏都有讲下嘅，就系嗰个锅炉室啊 ，boiler room 啊 ，boiler room 啊。嗱，其实好多人都搞错咗嘅，因为 boiler room 咧就系好似个煲水咁样咧，将啲股价煲上去。其实唔系嘅，其实讲紧咧一啲骗徒咧 set 一啲嘅骗局咧，开头嘅时候做亲骗徒，开头嘅时候都冇乜钱嘅吓，咁啊租下好细嘅地方，咁。臭圈崩烂臭又热啦，那个环境好似个锅炉咁嘅啫，就唔系代表煲水， 唔系 煲起啲股价。 佢系讲个环境好恶劣。 嗱 ，Boiler Room 喺80、90年代嘅时候咧，其实套戏都有关系，就话咧，其实阿迪卡比奥都讲就系话，喂，我哋做嗰啲嘢，我呃嗰啲人买嗰啲，我唔系呃嗰啲人，我叫嗰啲人买嗰啲pink slip，间公司系真系有嘅。Boiler Room 嗰陣時好盛行嘅時候咧，叫你買嗰啲嘢咧係冇嘅，咁所以我覺得我自己冇問題喎，我覺得我 OK 幾好。 佢到尾佢都唔覺得自己做嘅有問題嘅。 係啦，嗱，Boiler Room 其實2009年香港都打過一次嘅，咁最主要咧，因為已經係有好多嘅演化 evolution 啦，就最簡單嗰陣時打嗰啲就係話咧，譬如台長你係 sell 嗰啲咁嘅嘢嘅，咁你就代表B 國家一間公司，就 sell C 國家嘅一個投資者，買 D 國家嘅一個嘅投資，跟住喺 E 國家裏面做呢個手續嘅。但當然到最後嘅時候翻嚟嘅時候咧，就冇呢樣嘢存在啦。咁香港政府打過一次，美國政府打過一次，咁所以你話呢啲 Boiler Room 啊，或者龐氏騙局啊，其實咁多年以嚟咧，唔同嘅 evolution 咧都會走出嚟嘅，一樣會有人中招嘅。所以你話呢個世界係唔會變嘅喎。 唔係，我就真係覺得好奇怪啦。嗱，譬如你唔好講咩啦，呢幾年我哋不断有啦，雷曼债券嘛，咁雷曼债券之后，大家都啊冇理由咩嘅，跟住佢仲杀个 accumulator 出嚟， 系啊， 而杀 accumulator 嗰啲系杀咩？就系、是、 那些就真的劫富濟富 啊！係啊，嗱，你話 accumulator， 喂，你冇理由嘅，冇理由。 冇理由，我聽到冇理由，冇理由，冇理由，你會真係買啲？ 冇理由真係買，但係依排咪人民幣連跌幾日嘅？ 係啊係啊係啊！ 據聞就係啲人民幣 accumulator 打咗落嚟咯，咁啊唔知係咪啦？咁但係人民幣 accumulator 真係有 嘅 喎。 你呢個 comment 係咪喺最先喺我呢個節目講嘅？我聽講呢話，我因為我都即係唔敢問你啊！我你嚟到嘅時候，我心裏個疑問就係、是：喂，究竟呢兩日人民幣發生咩事啊？ 嗱，有部分有原因就話有啲人民幣 accumulator， 我相信有嘅，係真係有啲人民幣 accumulator。但你話個 size 有幾大就冇人知。 邊個咁夠姜啊？做人民幣 accumulator？ 大把啊！華爾街大把呢啲咁創新嘅，啲創新金融佢哋好強嘅咁啊，所以就令到嗰個人民幣跌咗嚟。但係點都好，我唔知個 size 有幾多。所有嘢有價。个价系会升或者 会跌，就必然会跌， 就必然就会出现呢啲产品去买佢对家嘅、 嗯， 或者系买个 chain 上去嘅。啊、嗯，咁呢啲产品必然系出事嘅。 嗯， 因为啲点解咧？人系贪心啫嘛。 唔系，但系我觉得呢个解释咧，即系对我嚟讲系几难去满足，因为呢啲事情咧系发生喺我哋嘅身边咧，好耐好耐。你睇历史又有，点、可能蠢到就系、是？人会告诉你这个这就是一个不断升而你会信。 人或投资者永远都是这样，即十个有九个都是这样，永远即是成日都说羊股羊股，但是个个都觉得自己旁边才是羊股、我最会第一个走出来， 我 知个个都是这样想的。 但是羊股呢都有些羊毛终被剃光的人的嘛。我就不明白一样东西，就算你主观上你是很蠢，你很贪心很贪婪，但是你 我会是第一个跳出来的那个咯、 啊、 你永远相信你是第一个跳出来的。 但你还问题就是你跟着还有钱可以再倒下去嘛， 这个是靠全球经济的发展啦，好容易做。 唔系，但系如果你咁讲，即系实际上全球经济都系个 Ponzi scheme 嚟 嘅。你可以咁讲， 系咪？ 你真系可以咁讲噶。嗱、 啊， 你谂下，百几二百年前冇 Wall Street， 冇、股票呢样嘢。而、家我哋可能好简单嘅生活、可能系真系好简单嘅、 啊。日出而作，日日 日日而息。啊，台长啊，你今日捉咗几条鱼啊？问我今日啲白菜养成点啊？咁 嗱，你嗰如果捉咗几条鱼咧，你就可以搞几条女。 系啦、啊，即系你冇你股票市场其实系一个 inflate 咗嗰个嘅经济嘅一个嘅 platform 嚟嘅。吓、咁你如果你将成个股票或者有个外星人将个股票市场拆咗去、你会发觉呢个世界。完全不同晒噶啦！你起码你冇货币政策，乜鬼都冇啦。 唔系，但系我觉得咧，即系呢个系题外话啦。其实慢慢咧，即系由呢个二十世纪开始咧，慢慢系将呢样嘢咧，系将佢变质同埋扰乱。Bitcoin 就其中一样嘢嚟嘅， 绝对要啦。 嗱 ，Bitcoin 咧，嗱，大家唔好，即系我觉得咧，其实咧，大家唔好睇短期睇一样嘢，佢根本可能即系跪低。但系咧，我可以預言咧，呢幾年不斷有類似 Bitcoin 嘅不斷 會 出現， 好多 嚇。呢、這個咧其實唔係一個話幾條謀理，即、就、係、是、做一條方程出嚟。其實我覺得呢個係 scheme 嚟嘅，甚至係一個 conspiracy 嚟嘅。 我絕對唔奇啊！絕對唔奇啊！你諗下，今日就開咗香港開第一間 Bitcoin 嘅交易平台啦、所謂係咪先？咁啊，據聞就話有人會入，可能係妹嚟嘅。我諗，我相好相信個妹啦、就係、有人就走入去買啦。我想我一路都想買 Bitcoin 噶，不過啊，我又唔知日本點買喎、我知道日本點，佢又冧咗咯喎。啊，好彩你香港有一間啦，咁樣啊，咁啊會有喺大陸其實有人做緊嘅。大陸一路都有個 Q 幣嘅，係 啊， 其實都幾幣嘅。中國政府係嘈過噶幾年前。 唔係，但我覺得咁樣嗱，即係由呢、這個。总结这个问题，即是由华尔街之狼一个总结，就譬如 Bitcoin 这件事，就是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我即大家要强调一件事，我前提是如果其实我们没有理由给这些东西给个政府去监管，就是那件事只能够透过个市场去决定它得定不得， 高 和升完全是要透过市场去决定的。 嗯、 如果你讲刚才我们虽然很多质疑的 Pink Slip， 但是问题就是说嗰樣嘢如果本身係唔得嘅時候，佢唔會存在到今日喺個市場度。 啱，係啊， 係嘛？ 係， 係嘛？ 對對，真係 即係如果我哋用一個資本主義嘅即係思維去諗呢個問題 嚇，即係對於真係一間公司嚇、想發展一下或者賣啲股份出去，我冇理由貼街招㗎。係 啊， 有個 principle 係確實幫到我嘅。咁、至於你話即係其實有個 comment 好好嘅，就係話講即係美國嘅 SFC 嘅、美國 SFC 永遠懷念喺歷史當中嘅、我打過啲邊個大老虎，打過咩？佢永遠唔會 foresee 到未來嘅嘢嘅。有 comment 就係話，我覺得即係非常之貼切，就係話咧，如果 SFC 真係咁叻嘅話。 美國就唔係而家係美國噶啦， 係啦， 嚇美國話依家就已經係好安靜、好安寧嘅地方。咁即係話，講緊嘅嘢就係話美國政府同埋華爾街之間嘅金錢嘅關係嘅啫，係咪先？你有 regulation 就係梗係話有啲人你睇得順眼，有啲人你睇唔順眼嘅啫嘛，係咪先？ 咁可能咧，即係 pink slip 係俾平民即係有一個發達嘅機會啦。但係咧，如果譬如話，只要我係單純從佢睇咧，我有個感覺就係美國證監好似比香港證監係寬鬆嘅咩？ 梗係寬鬆啦， 係咪？我呢個係同我事前嗰個感覺有個落差喺度。 哦，唔係噶，因為美國始終係美國精神 USA 啊嘛，係嘛？你有啲嘢走出嚟，佢唔會擺呢場，佢唔會覺得你呃人先嘅。但係跟住之後個演變變成呃人，咁嗰陣時佢又先至去篤佢兩劍嘅啫嘛。其實你真係講真，你阿台長你走去美國嗰度，你唔整個 pink slip， 你整個 blue slip 出嚟，哇，可能搞得掂嘅。可能搞得掂嘅。你總之揾到個位出嚟，你就係一個商機嘅咯。其實中國有人搞緊嘅呢啲咁嘅東西。你諗下，而家騰訊阿里巴巴嗰啲嘅支付系統個平台咁大咧，隨時你唔好話咩 pink slip 啊，你擺啲公司落去上市，或者擺啲公司落去呼騰訊嗰個微信嚟到做集資嘅話，你其實做到嘅，佢可以取代到中國證監。 我知道，我聽你講 talk， 我已經即係 feel 到呢樣嘢啦。不過只不過你今日系統少去講啫嘛。因為如果佢去到譬如而家騰訊同埋阿里巴巴嗰個即係情況咧，基本上佢可以做即係不同類型嘅。舉個例，佢係集資。佢系做银行，佢甚至可以发行一个咩咧？就系、是、模拟股票市场， 系绝对得啊！ 即系我唔使讲，我喺我嗰个平台上面，我做第三、第四版都得。 系啊，即系话，譬如你哋普罗政治学院，你同阿马化腾讲，喂，我哋想呼你个 WeChat 里边咧，就揾啲投资者入嚟，俾翻50% 佣你。马化腾话唔得，我要70%，咁你俾佢啦， 都要照俾啦， 照俾咯。咁跟住佢将你个普罗政治学院喺 WeChat 里边讲啊，佢哋而家诶揾啲新投资者啦，你哋买咧就揾我啦。咁样好简单嘅嘢，完全系冇任何技巧嘅，完全冇任何技巧。By nature 系好 clean 嘅东西，咁但系当然中间变成一个好似阿男主角咁又冇得好讲啦，系咪先？ 其实可以，我谂喺中国入边已经发生咗噶啦，呢啲嘢 发生紧 噶啦。咁大家唔需要惊奇嘅，因为点解咧？佢去到嗰个平台咧，实际上咧，即系佢已经大到一样咩咧？佢已经独立成一个国家。 系啊， 呢个国家嘅名就我称就系咩叫 virtual nation。或者叫 virtual state， 佢喺呢个挂咩？佢可以做啲衣食住行啊，所以原厂入边可以自行运作噶，即系等于嗰只即系农场咁样嘛。 系啦， 佢可以接入边自己衍生呢啲嘢出嚟噶嘛。咁但系咧，呢个其实是一个好有趣嘅政治经济问题嚟嘅，就系话喺美国系一个资本主义嘅国家，咁佢仲有一个意识形态，就系呢啲嘢可以有个自然发生，等佢自己形成一个系统。但喺中國咧，係一個社會主義嘅國家，佢頂頭上面仲有一個共產黨喺度。 係 共產黨點睇呢個問題呢？其實一個即係所以講話人類歷史上面啊，一個最有趣或者甚至最有意義嘅政治， 對共產黨最大嘅考驗嚟嘅。 你唔好講考驗啦，我哋唔用呢咁嘅 term 嘅。我哋覺得你呢個好有趣、好有趣嘅即係學術問題嚟嘅。 絕對好有趣， 因為嗰個如果你從個 system theory 嚟講，呢個好大嘅系統，但係入邊生咗一個系統出嚟，呢個系統慢慢咧，佢會形成一個比原有系統更加大嘅嘢。 即係。 但系唔 balance 噶嘛，因为点解咧？后边原有嗰个系统系揸枪噶嘛， 系 呢个系虚拟噶嘛。 即系话习近平可能有一日会问翻马化腾，究竟我习近平呢三个字喺你微信里边企一个咩位置咧？ 啱呢个咧，大家听落咧，我哋讲系一个笑话，但系呢个系决定咗中国未来嘅一个好严肃嘅问题嚟嘅。 系啊，我想唔想整个虚拟习近平出嚟咧？ 冇嘅，唔需要嘅，唔使。嗱，如果你讲到虚拟习近平，就即系嗰个就变咗虚拟共产党噶啦，咁就即系另外一层次嘅问题啦。 网上共产党真系要噶， 唔系嗰个就唔适合你讲噶啦， 控制唔到， 嗰个留翻俾我哋讲啦。好啦，嗱，咁呢一节咧就即系宇坚咧就解释咗入边个 mechanism 俾大家听啦。咁我希望大家听得明，但如果唔明咧，就大家即系尝试再去做一啲 research。 唔明好简单，唔使做 research。你输翻三五七次股票你就 知啦。明啦吓，最紧要实践吓。OK， 嗱，咁呢一节完咗之后咧，第三节我哋讲一个好重要、好重要的问题，就系话如果呢个华尔街之狼只不过系分名，佢只不过是一条小丑嚟嘅。咁后边嗰啲系咩人呢？后边嗰啲人。同呢個美國嘅政府或者甚至呢個美國政即係呢個總統有咩關係呢？咁我哋今日咧第三節咧就會講呢個好重要、好重要的問題。